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21集。剧组的器材是有专车走高速运回去的，也就几个小时。宋其云做噩梦，梦到器材和素材丢了，非要押送回去。蓝河心说，噩梦梦到的不会是我吧。他迅速和宋其云回京聊了一下，一起坐汽车回去。这姑父和哥哥都不坐高铁了，窦春婷也不能丢下他们。殷勤地跟着，并表示有咱这张灵判在，回头枕着睡觉，姑父绝不会再做噩梦。他是有空就要提一提，这可是他的骄傲。宋其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都坐在大车上，窦春婷开着小车载蓝河和宋福谈。刚进京城地界，也就过了边界而已，窦春婷就突然卧去一声。 那什么那什么，表哥表嫂你们看。 宋福谈往外看了一眼，旋风 挺小的， 不是龙卷风，内陆也不可能有龙卷风，就一人多高的旋风。蓝河说道， 你说什么表嫂？ 窦春婷说， 啥小不小的，再小也是旋风啊。 哎，我听我爸说有个鬼旋风啊，上玄神下玄鬼。 鬼旋风带个鬼字，就是说鬼魂搭着旋风而来，遇到的人自然要倒霉了。宋福谈说， 好像是朝这边来的。 蓝河无语，怎么只有他听到了刚才表嫂那两个字吗？蓝河一下没力气挣扎了，转头看了看，确实那一人多高的小旋风就是冲他们来的，因为车辆在移动，他也跟着动。蓝河仔细看，那风里头失笑了。 哎呀，我也吓一跳，没事，应该是我的家仙来接我了。 他才刚刚进京城，还在边界，他们就来了，估计也是挺想蓝河的。不止鬼能搭旋风，家仙也能，这里比较省力。窦春婷扭动了一下， 家仙，我听说过老多狐仙黄仙的传说了，就是没见过，乖不乖啊？能不能撸一下？ 狐黄二仙也是人们最常听说的仙家了。窦春婷他表哥虽然能见着脏东西，但他从来不和他们聊这些。他自己遇到一次鬼，对传说中的保家仙还是很好奇的。蓝河说， 撸一下。 他前后看看，刚下高速，后头车都离得比较远，把窗打开，一团旋风就撞了进来，一只硕大的刺猬砸在车内，坐起来两只黑豆眼晕头转向，竟是胆敢出门的依萍。窦春婷傻眼了，随后说道， 打扰了。 窦春婷看到白武那一身因为刺激而直竖起来的刺，很是害怕。白武看到车里还有一人时，又何尝不害怕呢？他比窦春婷都恐惧多了，往后一翻，蜷起了身体。蓝河很谨慎，调马之后就给胡七十九捎过信，告诉他多了知情人。见白武还这样，他说道， 胡七十九没跟你说吗？表弟知道的，没事。 白武沉默一会儿，喃喃道， 我刚是有你们两个，我以为我可以的。 他压抑着痛苦， 还是太多了。 蓝河无语， 什么太多了？ 窦春婷看那刺猬张口说起了人话，但内容他不是很懂，不住地往后视镜里看，小心翼翼地问， 他怎么了？ 想当初他在蓝河家还夸过这只刺猬有灵性，原来根本就不是仙家。狐黄他听多了，白门真的不了解。 害怕你， 蓝河简单地道。窦春婷一时受宠若惊， 我这么厉害吗？不对呀，灵判放在姑父那儿，难道是待久了也沾染上了气息？ 这时候 另一个小旋风也出现在了视野里，朝着窦春亭的车直扑而来，撞在车上。从窗户迅速爬进来一只半截尾巴的狐狸，狐七十九翻身潇洒落地，露出尖牙一笑：“ 尊家。” 他用的是狐狸身，却露出了人一般的情态。窦春亭心中感叹一声：“好帅的狐狸啊！”蓝河点点头，又安慰白武：“我看你已经进步很多了，都敢自己出门了，继续努力。”白武欲言又止，最后眼中隐隐泛起泪光，却不说话。胡七十九无语了，蓝河就懂了，看向胡七十九：“是不是你欺负白武了？”胡七十九大声道：“ 不是。”“ 你再说一遍，是不是你？” 窦春亭喃喃道：“ 人家都说了不是了。” 他对着狐狸第一印象很好，总觉得十分飒爽，是个爽朗的狐狸。胡七十九斜着眼睛去看白武，就见他往后瑟缩了一下，虽然一个字也没说，但肢体语言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蓝河也完全笃定了，胡七十九逼着白武出来的吧。胡七十九大怒：“ 你姓白，是白莲花的白吗？” 他一下扑了上去，白武蜷缩起来，他就用吻部去探没有刺的部分，爪子不经意划破了真皮座椅，就划出了几道口子。白武还没吭声，窦春亭已经惨叫一声了。胡七十九形状十分泼辣凶残，而且手脚并用，哪还有刚才的仙家风范，看得窦春亭又心疼又黑线。“ 行了，别打了，我就说白武哪来的胆子跑到京城边上来接我。” 蓝河把他俩撕开了，白武抱头爬起来，化作了人形，爬到副驾驶座下，紧靠着车窗。胡七十九也爬上后座，毛屁股用力往蓝河和宋福潭之间挤，左扭一下右扭一下，把他俩挤得分开了，然后化为人形坐在两人中间。蓝河、宋福潭都无语了，窦春亭只觉得稍一分神：“ 哎，我怎么看不见他俩了？” 他们俩这状态，窦春亭没有斜骨头，没有阴阳眼，也没擦柳叶水，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胡七十九伸手一抹窦春亭的眼睛，这才暂时看到他们。“ 哦。” 他看着旁边白武的人形说道：“ 你好你好，你还挺帅的。” 白武眼睛也不敢和他对视：“ 你也很有灵性。” 窦春亭无语，蓝河忍不住提醒了：“ 哎，你认真开车吧。”“ 哦，好好好好好。” 窦春亭赶紧集中精神，剧组明天才在拍摄地集合，所以窦春亭一路把车开到了蓝河的家。宋齐云也来了，他现在不太想回家面对妻子和岳父，还不如和儿子住一天，看看他和蓝河到底是怎么相处的。窦春亭倒也想留下，被宋福潭赶走了。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蓝河还做了一道香省口味的菜，宋齐云看他们配合默契，吃得很不是滋味，偷偷眼神复杂地看着蓝河。蓝河虽然低着头扒饭，却能清楚地听到胡七十九站在宋齐云旁边说话的声音：“ 小松他爸这是什么眼神盯着你看？” 蓝河慢慢抬头，宋齐云早已迅速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了。蓝河心想：“ 嗨，宋导何必呢。” 吃完了，碗往洗碗机里一放，蓝河总算有点时间上网了，刷刷朋友圈和微博。他发现最近的热门话题赫然是近来京城连绵不断的大雨，似乎积水问题很严重，网上既有担忧也有调侃。有个网名叫托塔天王的网友疯狂地发微博表示，近来的大雨应该是因为有龙出没，很可能就是之前他拍到的龙，但他去报警没人理他，希望大家能来给他评评理，他拍到的到底是不是龙。他之前就因为发过京城拍到龙的视频有过一波评论了，现在继续闹，搞得对大雨关注的网民都乐了，并表示：“ 行吧，原来大禹是因为龙在闹事，那希望国家能派高人解决一下，我都快发霉了。哎，能不能让这龙去干旱地区呀？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我信你个鬼，每次像素都像小灵通拍出来的，哗众取宠呢。 蓝河对这人还有点印象，尤其是王丽丽也说她接到过这个真名叫李静的网友报案，名字挺有意思的，这人还真是致力于寻找龙的踪迹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么大的雨，那镇雾桥的施工会不会耽误啊？蓝河忽然想起来这一处。宋福堂看了一下和尚们的朋友圈，发现思明还真发了。 我看到思明的朋友圈说挖好的池子全都给淹完了，施工可能也停下来了，我问问。 宋福坦走到阳台去打电话了。宋齐云稳重地扶着沙发问道， 哎，你们真就住楼上楼下？ 他有点不信，这俩还真就在一起吃个饭，然后宋福坦就回自己房间了。楼上那房子真不是掩人耳目的？蓝河回答，是啊。他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，回头看了一下。宋齐云语重心长地道， 长辈跟你说话呢，怎么坐立不安的？ 他就是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哭泣声。胡七十九从后面悄然抹了一下宋齐云的眼睛，然后窜开。宋齐云只觉得眼前好像一灰，色调都暗了一些，然后听到了悠悠的哭声，像是从外面传来的。再接着蓝河身后的窗户外就出现了一抹飘荡的白裙，只垂下来一半。宋齐云心猛地跳了一下，脑子反应了一下，发现这白裙下摆还有着密密麻麻的血色掌印。小小 鬼鬼 层层叠叠，宋齐云只觉得脑子里被丢了个炸弹，整个爆开，他直接从沙发上摔了下来，一脸惊恐地指着外面。随着他说话，那带着血手印的身体还往前了，继续向下垂，露出腰、胸，仿佛下一刻就会露出一张脸。最可怕的就是那张脸还没露出来的时候，在想象它是什么样的时刻，那两只手也从袖子里露了出来，似乎要拍打在玻璃上。宋齐云脸色惨白地抱住蓝河的手， 要进来。 蓝河回头后也吓了一跳，那么多小小的血色手印按在白色的衣服上，让人心脏狂跳。但他在宋导面前不能露出来呀，镇定的道， 没事，我保护你。 宋齐云看过来一眼，满是感激，只见那血手印的白衣人已经穿过玻璃进来，也露出了真面目，一张死人脸，舌头微微吐出来一根指节那么长，眼角还带着泪花。蓝河说道， 老白。 老白脸色难看地飘过来，离得近了才能看清，所谓的白裙是他宽大的白色制服，血手印也没有血腥味，反而有些泥巴颗粒，比较像是黄红色的泥巴。至于为什么是小孩手印，蓝河问了， 你刚从泰山上下来？ 哎，刚刚才脱身，幸好庙里的神将救了我，我要被那些泰山的娃娃给弄死了，弄得我你看一身泥巴。 宋齐云无语，虽然这也是无常也很恐怖，但是宋齐云缓缓松开了抱着蓝河胳膊的手，扶在了额头。哎，算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再也没有脸挑剔蓝河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